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晴，最高温度7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在西红门南桥京开高速五环收费站口，丰台交通支队联合环保部门开展货车违法专项整治。尾气检测中，一辆冒出滚滚黑烟的大货车严重超标，被执法人员当场处罚。 11月10号，大兴区荣华街道办事处主办了“绽放国粹经典，建设大美荣华”戏曲专场。 近日，大兴某物业公司因为不作为被约谈，目前物业公司已经对居民提出的问题逐项落实整改。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日前，在西红门南桥京开高速五环收费站口，丰台交通支队联合环保部门开展货车违法专项整治。尾气检测中，一辆冒出滚滚黑烟的大货车严重超标，被执法人员当场处罚。9点左右，一辆鲁批牌照的红色大货车被拦下检查，环保执法队员蹲下身子，将执法记录仪对准排气管，把油门踩到底。听到指令后，一名辅警踩下大货车油门，一瞬间，排气管像墨斗鱼释放了墨汁一般，将现场执法人员和记者都卷入黑烟之中，大家不得不捂住口鼻，迅速撤离这片浓烟。 环保执法队员介绍，目测就能判断这辆车属于严重超标。目前，国际上常用的通过目测检查汽车尾气排放的方法叫林格曼黑度法。通过1到5级对应尾气的黑白度，贴完车测记录后，环保执法队员将这名大货车司机移交给现场交警进行处罚。为了严查大货车违法，交管部门与属地公安分局多警种联动，联合环保、交通、城管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成立70个专项整治执法组，采取常规整治和集中攻坚两种模式，对货运车辆违法严管严查。除了现场拦截，256套新型电子警察也已经正式上岗，实时采集抓拍货车闯禁行等非现场违法。 本台消息，11月10号，大兴区荣华街道办事处主办了“绽放国粹经典，建设大美荣华”戏曲专场。当天，来自大兴区的戏曲票友们轮流粉墨登场，表演了戏曲合唱、戏曲彩唱、乐队展演等等。舞台上，特色的腔调、生动传神的表情、色彩绚丽的服饰，再加之灯光舞美的配合，使得整场演出显得唯美精致。现场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观众们陶醉在戏曲文化中，浸润在戏曲的世界里，领略到了国粹的美好。 荣华街道工委副书记马宪颖说，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举办戏曲专场演出就是为了通过交流和展示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国粹经典，在感受戏曲魅力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党的19大为我们描绘了新时代的美好蓝图， 街道站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将以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己任，一如既往地为广大居民搭好台、扶好物，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享受文化发展的成果，使丰富的群众文化生活成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某物业公司因为不作为被约谈，有居民向有关部门反映，观音寺北里小区周围到处是垃圾杂草，并且到处有私自开垦的菜园，破坏了原有的公共绿地。现在小区路灯坏了一大片，门禁系统基本全部损坏，既没有对讲功能，也根本起不到安防目的。楼道内墙壁贴满涂满小广告，楼道没人打扫，道路坑洼不平，车辆随意停放，长期占用消防通道，外面办事的车辆随意停入小区，并且我们交着好几千的物业费，却得不到等值的物业服务。物业给的理由却是有的业主不交物业费，这明显不公平，希望哪个部门可以解决一下。 接到举报后，观音寺街道责成环境建设科处理这个案件。经过核实，市民所反映物业公司不作为问题属实。大兴建委小区办、街道环境科要求物业公司认真整改，物业承诺会认真履行职责。针对辖区内小区私搭乱建、侵占绿地等情况，观音寺街道工委办事处决定对辖区内的各个小区进行综合整治，每周组织一次综合执法。 目前，物业公司已经对居民提出的问题逐项落实：一、积存垃圾现已清理完毕；二、物业要求保洁员每周打扫楼道卫生两次，并且清理小广告；三、于今年年底前新增15盏路灯，进一步改善小区照明设施；四、对小区内的破损道路进行修复；五、关于车辆管理，因为现有安保人员和设施无法完成所有车辆出入的管理，物业公司正在筹划引入停车管理公司进行正规管理，因为引入管理公司需要有车业主付出相关费用，手续比较繁琐，并且需要大多数业主同意，因此进程比较缓慢。六、楼宇对讲大多数已经无法维修，物业已经准备启动维修基金使用程序进行整体更换，但是需要审批部门的支持。观音寺北里老区99%没有维修基金，因此只能单元业主自行筹集资金来更新楼宇对讲。 本台消息，一位家住大兴广厦家园的市民向记者反映，自己的公共自行车卡丢失，车辆被捡卡人骑走，车在哪儿也没人知道。而自己是在接到大兴自行车公共管理中心的电话才意识到丢了卡。他说，我最近一直没有用，所以都没有发现卡丢了，但闹心的事儿还在后头，如果车辆确定丢失，他需要照价赔偿数百元。 记者从大兴自行车公共管理中心了解到，如果公共自行车车卡丢失，应该立即拨打大兴区公共自行车管理中心6923-3519进行口头挂失，这样可以及时止损，避免他人捡拾后使用。口头挂失后七天内带身份证原件到管理中心正式挂失，如果在挂失期间找回，可以拨打电话取消挂失。如果车卡没能及时挂失，在此期间造成车辆丢失，卡主需要先行支付骑行费用，其次按照车辆生产年限赔偿车价210元到1070元不等，之后再携带身份证补办卡片，原卡上的信息和余额自动转移到新卡账户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接下来，请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开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傅元瑞， 小记者陈梦桥，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吕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 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彩一小的小记者严浩轩。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的小记者米子欣。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首先听到的是由彩玉镇第一中心小学和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的小记者们采制的校园新闻。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是红松社小记者吴思彤。在神奇的翡翠城堡里，有着同学们所向往的翡翠勋章，它可是具有着神奇的力量。得到翡翠勋章的人可以根据得到的数量自主选择体验课程接受奖励。体验课程有什么呢？校长小助手、南北校区半日体验、学做一种美食、社团走班体验、寄宿体验等等。这不，这学期的奖励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呢，让我们去采访一下他们。你好，请问你的翡翠勋章奖励是什么？ 和北校区同学写信交朋友，你看，这是我亲手做的信封，不错吧？不知道北校区哪个同学能收到，希望老师快快帮我寄出去，好期待呀！ 我这周一去北校区参加了半日体验活动，我们参观了校园，和那里的同学一起学习、游戏。 那你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老师和同学都很热情，南北校区本来就是一家，我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我是三星的获得者，奖励是当校长的小助手。 我是四星的获得者，参加的是学校住宿体验的活动，晚上和同学们住在一起特别高兴，感觉我们的友谊又增进了一步，这种体验太有意思了。 张校长您好，我是红松社小记者张帅珍。您能说说学校设计翡翠勋章评价的初衷是什么吗？ 咱们是学校整体的，就把咱们同学们征集你们所有的心愿，然后呢把你们的心愿汇总上来以后呢，看看每一个心愿都有多少人，然后这样根据人数的多少，我们来决定得一枚勋章我们可以满足你们什么心愿，得两枚、四枚又能满足你们什么心愿。其实现在学校这么做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还是让你们能够更好的成长，因为这些心愿都是发自你们内心特别想得到的。那如果学校真的是通过说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勋章，要不能满足你们这些心愿，那我想你们心里一定特别开心。那你们要开心，咱们学校还有老师啊不就更高兴了吗？ 嗯， 所以说为了就是让你们能够开心的成长，开心的学习，然后呢就是能够再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再上一台阶儿，就能成长得更好。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是彩玉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陈星宇。近日，彩玉镇第一中心小学开展的动感中队创建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红松社的小记者用手中的 DV 记录了绿芽中队的展示过程，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现场的声音。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们是绿芽中队。 我们的名言是 二中队的队员，你们好，我可以采访一下你们吗？ 当然可以啊。 你们中队正在开展动感中队的创建活动，你们作为绿芽中队的一员，在活动有哪些感受呢？ 我们绿芽中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快乐小书虫小健健活动。在活动中，队员们都行动起来，既学习到了知识，又强健了自己的身体。是的，我们还结合了学校的读书节活动，在活动中，有的队员展示了自己的朗读才华，在读书漂流瓶中进行了好书交换的活动，不仅能够展示自我，而且可以读到一些经典书籍。 老师您好，我可以采访一下您吗？ 啊，当然可以啊。 请问您为什么要开展动感中队这样的创建活动，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动感中队创建活动激发了我们广大少先队员自信自强创新创造精神，而且培养我们集体主义精神和小主人翁意识，让我们队员们能够快乐生活，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感谢小记者们带来的精彩的校园内外新闻。接下来马上要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 在今天的新闻议事厅环节中，小记者们想和大家聊一个我们同龄人之间经常说起的话题， 成长的烦恼。 没错，伴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一点点发生着变化，有开心的，当然也有不开心的。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我们新闻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分别是来自彩玉镇第一中心小学的严浩轩、周绿阳、陈星宇，还有来自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的米子欣、杨思颖、石子伟、张博奥，欢迎你们，小记者们。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呢，我们是要探讨一个话题哈。刚才我们的小主持人已经说了，是一个在你们小伙伴之间可能也会经常被涉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成长的烦恼。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在回忆我小的时候，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伴随着一天天成长，可能也会有一些迷惑困惑，甚至是很多的不开心烦恼的事情。但是当时我的爸爸妈妈或者老师们呢，他们就认为你是小孩子，每天无忧无虑的，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你能有什么烦恼？他们不理解我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们的内心应该也是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们心里那些困惑，你们成长中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敞开自己，并且是一个想到很好的去解决调节自己的一个机会。咱们今天在聊这个话题呢，我知道你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刚才有的同学跟我说可能有一点点紧张，不知道说什么。那咱们今天啊就采用一个我来采访你们，你们来回答问题这样的方式，好不好？ 好。 好，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是想问你们啊，咱们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你们有没有发现周围的人有什么变化呢？比如说你们的父母啊、老师还有同学。 嗯，我觉得我的父母对我有一点点变化，因为小时候他们总是觉得哦我还小，然后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呢他们就是老溺爱我。等我大了以后呢，他们就说哎呀现在大了得抓紧点了，然后呢他们最近就对我特别特别的严厉。 我觉得现在我的同学有了一些的变化，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打成一片玩得特别融洽，而现在大家都三五成群，就大家都结群在一起玩，如果不是这一群的很少交流。 在刚入小学的时候嘛，就是每个人都不陌生，然后有什么话都直接说，然后现在呢我们同学更有一些隐私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不是那么就更融洽。 那你们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在玩耍，但是现在我已经上了小学四年级了，不但在学习上有了很大的压力，而且还会有一些家长给我们报到课外班，让我们觉得压力又大大的增加了。我觉得其实自己认认真真的学习，自己学习好了同样不报那些课外班，我们也可以好好学习。 我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朋友，但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或者高兴的事情，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一起说， 然后到了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些什么心事我都是藏着掖着，就连家长我都不让他们知道。 嗯，那你怎么来消化这些心事呢？ 有的时候我就写上一张纸上，然后把它折成飞机，然后丢出去。 我觉得我自己呢变得就是非常可以解决一些难题了，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有一些事情或者同学中的矛盾，一些特别小的矛盾我们同学之间就可以去解决了。然后在学习上我有不会的题，以前都是不会，有的时候还没思考就会问家长，现在我会想半天，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呢才会去请求别人的帮助。 嗯，好的，从你们的谈话中呢我能感受到你们对自己自身年龄的增长还有自己能力的增强都已经有非常清楚的认知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种尤其是能力的增强，你们的父母有没有很好的认识到呢？哦，看到你们有人在摇头了，为什么呢？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渴望冒险，我们渴望不确定，然后可是家长希望我们安全，因为他们的眼中我们还很小，我们还不知道世上有多少危险，然后于是他们天天叮嘱我们说我们不要干那个不要干这个，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向外界飞翔，然后所以我们会和家长起一些矛盾，有的时候我们有个困惑，为什么家长要限制我们的空间呢？ 就有一天我看到我们班有30个人都是自己上学，然后有很多女生比我小，然后就是比我矮小一些的呢，她们也都是自己上学，离得远的有的也就是自己骑个车呀。然后呢我的爸爸妈妈都死活不同意，就是让我自己去上学，我家离学校特别近，然后5分钟就可以到，就隔一条很小的马路，然后爸爸妈妈这样我觉得就是怕我有危险，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贩子，然后而且我还小，他们还是有些不放心，然后就他们送我，然后不让我独自去上学。 就是有一次我和我妈妈去还有爸爸去外地玩儿，因为我本来就看什么都好奇，就是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下面，看这个也好奇，看那个也好奇，就都是想去摸摸碰碰看看的。就是我看有一个小商品之类的东西感觉很好玩，就是用那种贝壳粘的东西，我就想看看，拿起来看看，他们就是不让我看。那我就看一看怎么了，我又不会是去把它拿下来摔往地上摔，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太限制我。 其实到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手机用来学习用或者是其他的，然后呢我也有个手机，但是我爸妈就很不放心，我怕我玩游戏就一遍一遍的要检查我的手机。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私立的空间，因为手机里我通常会在手机里写日记什么的，但是我不想让他们看的，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隐私，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给我这个私密的空间，每天都要一遍一遍翻查我的手机。其实我很反感这样的行为，因为有手机嘛都是一个自己存在自己的隐私，不愿意让其他人看的，甚至有些东西也不想让父母看见，因为记录了自己每一天的生活以及心理等等。 就是有一回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然后呢顺便给我买了一个 iPad，从此之后呢他们就说这个 iPad 啊你只能查一些东西的，查一些资料，然后呢我就下了一些查资料的东西，就没有下游戏。但是呢我爸爸妈妈还是不放心，然后天天呢就要把这个 iPad 藏起来怕我玩游戏。有一回我要搜那个资料，正好爷爷奶奶也不在家，也不能借他们的手机用，爸爸也出差，妈妈也没回来，就我一个人在家。于是呢我就打电话给妈妈，妈妈就说她把 iPad 藏在衣柜里的哪哪哪了，然后呢我就把他们衣柜里的所有什么衣服呀什么的都给翻出来才找着了。我就感觉这种太不方便了，我就有很大的疑问，就感觉爸爸妈妈为什么那么不相信我。 听了你们跟我说的你们的经历啊，我也感觉到可能对于你们的成长，你们的父母他们有的时候可能脚步慢了一点，还没有跟上你们的步伐，他们还不太适应你们已经长大这个事实。就是这样的问题可能也需要在你们的成长过程中跟你们的父母慢慢的来磨合， 因为很多人，绝大多数你们的父母，他们其实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也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的想法跟你们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有可能你们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天大的一件事，但是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风淡云轻，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比如说我给我的妈妈做了一个生日礼物嘛，那是我自己亲手缝的一个布包，然后我给我妈妈之后，然后妈妈说呀真好看，然后呢随后我转头就开始忙活自己的那个工作啊什么的，就把我那布包放在了一边，我说妈妈你怎么不收起来，她说反正就是一布包嘛，就放在那儿再说吧。我当时就觉得啊很伤心，我自己做的布包然后给我妈的生日礼物，对我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纪念意义。 就是有的时候吧，我爸爸妈妈就是因为我有的事情就做不好，爸爸妈妈可能就会拿别人去拿我去跟别人比较去，其实这种作为呢是很伤我的自尊心的，然后我也跟爸爸妈妈说过，但是爸爸妈妈说哎小孩有什么自尊心呀，大人才有自尊心呢。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很伤心的，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不喜欢我，就觉得爸爸妈妈更喜欢其他小孩子。 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回老家，因为我回老家之后我有一个姑姑生了一个小弟弟，他自己往我身上撞，还用我爷爷的手机砸我，然后但是我跟我爷爷说了，说我爷爷就说他还小呢，你都多大了你还应该跟他道歉呢，我就特别的不明白为什么小就可以胡作非为呢。 就是我有一次做完作业去看课外书，我就拿起中国民间故事看了一会儿之后，我爸就说你为什么不去看历史故事或者看成语故事，我当时心里就很抗拒，为什么我就非得看成语故事，不能把民间故事当作消遣去看一会儿，非得学历史和成语，我就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他们非得逼我干这个干那个，这不让我自己心里去选择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我通过今天对你们所有人的采访，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长大了，然后每个人呢都已经有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有了自己的行为的标准的准则，有了自己的想法，你们不喜欢被定义，更不喜欢被你们的爸爸妈妈拿去和别的孩子去比较，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我当妈妈了哈，我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其实我每天也是在不断的成长，我现在站到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找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的老师，多去跟他们沟通，作为你们的老师也好，你们的父母也好，他们也都有犯错的时候，他们也都有认识不全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的沟通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认识到他们的问题所在，才能认识到你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也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我站在这里的一个角度。在这儿呢，我也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小记者对我的信任，能把你们内心的一些情感这么真挚的来告诉我。我也祝福你们每个人，不管以后在成长的过程中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烦恼，迈过了一座又一座成长的小山，最终登上了人生的高峰之后，你们会发现成长中的这些烦恼，它其实也是在不断地为了磨练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优秀的人格品质，所要必须来经历的。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